眉毛，让我神魂有颠倒，来一起走吧。脱掉外套，袒露迷人的线条，来一起走吧。带着饮料，鬼子叫跳，统统忘掉，别再胡说七道。现在开始引爆。就在此刻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。绽放自信的闪耀，来一起走吧。回眸一笑，瞬间就为你倾倒，来一起走吧。上天祈祷，暧昧玩笑，气氛微妙，别再掩饰需要，感觉来得刚好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耶，就在此刻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。 Yo， 别独自在角落偷瞄，锁定住你的目标，是男人就现在出招。 Come on with me now。

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忘掉，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带我离开看看穿好像，再怎么拧得起黑头被打松绑，被爱黄昏的话只需一份爱语才生存的迷宫，栖息的太 每个梦有阳光叫醒。 家人朋友恋人有你，不同的角色同样的鼓励，烦恼忧愁困难有你，没关系，我们在一起。随你再艰难，我不畏惧，需要我就说一句。 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，曾经小心翼翼维持表面的和平，曾经认真发心不唱昨日的歌曲，小心不跌入你流失的回忆。 不够深刻，我只能回应沉默，笑着表扬我最乖，乖得像个大小孩，写写着很烂对白。所谓成人世界，爱是什么模样，我看到软弱说对我好想，说完就比我忘，用喝醉来伪装，呼想为你变坏，想为你成长，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，面有色眼光对自而商量，就算全世界是不够深刻，我只能回应什么，笑着表扬我最乖，乖得像个大小孩，写写着很烂对白。所谓成人世界，爱是什么模样，我看到软弱隐藏，就比我忘，用喝醉来伪装，想为你变坏，想为你成长。

全然是旅途并未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 人间在等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看你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遇见一伏笔。人间在等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不真实的情话再次如此美丽，你眼的笑意。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，你就知道加班。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。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再做不好，我辞职。 出去玩小弟的呢？ 一天到晚 的， 多少人 盯着 你这个位置？ 我那女朋友，等会儿先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 You're always shy。 活力 UZ 课，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听好了，老子的名字叫做 岁，你等待没有白费，我强了五百倍。我待在地下太久，难得能透透气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筋斗云。花果山，二师弟叫我泡妞，也教会我买单。我有七十二变，想要什么都能来。我还是喜欢桃子，而不是老牛排。谁都有个英文名，叫我 Monkey King。如果 B 代表着胜利，那叫我 Double B。接受红袜卫 ，NBM 叫我美猴王，听到齐天大圣，不管谁见我都得投降。偶尔玩玩金属棒，给猴孙耍个武功，干把故事记在心书上。老孙取名为悟空，转眼看我上天入地，引起他们注意，化身为战神，树立的形象并不是我的目的，只是天使玩世不恭，讨厌的是不喜欢糊弄。要知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，一步在无形中，欢迎来到我的地盘。包括山水帘洞，烽烟灼酒的礼物，龙王都会没年送，身披金甲，生意强大，金子祥云应战，三套六臂三太子，风姿千里，扬眉立万。 在水帘洞里边养我猴子，猴孙犯我的妖怪，神仙带我来扭转乾坤，天会崩地会裂，我要颠倒这世界，问题诸佛拦不住我，满身怒火不会灭。还剩下哪几个没葬送，来我的花果山水帘洞，斗战胜佛战斗狠，眼睛眨一眨看透他能通天的本领，谁还想试试看，老孙在疯癫中觉醒，这个天天都看不惯，想让我求饶一败涂地。他两个猴毛浑身是戏，天雷劈火扑恶毒，我全部杀金光，服毒服气，打到神仙拿我没辙，不在三界五行内战无不胜，看我今天大胜归位。全不管你的辈分，头上的紧箍咒慢慢的教会我为人，这再见都愿看我痛想天机的飞神，没见过也会听的 So call me a legend， 哎，俺老孙来一妖魔鬼怪想往哪里跑，忙着心跟剧情没时间和你们下几脚，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，我七十二变所想比你换上新的花旗袍。 I go I go 能上场也能入地， I go I go决定出境离开世外桃源，只因我愿再不动，让全世界都记住今天大圣悟空。 给我无限变大，大到捅破天，就是不愿咽下他们战神仙，挥舞一棒一把妖魔改一边，叫我齐天大圣，光芒闪云天堂，我就踏碎这地牢，孙我天生神力命与我跳，出轨一剑只没办分回忆，就算有分千年三万年，我脸上没放屁，就在这决定中决心，再也没人能忘记，全凭着一身热血也经不起，将破灭身处在意，翻过也不听你记，想过谢你我要战战战，打死我也要向前冲，若是听到一个怕死我就不这孙悟空。

So what? I'm a boss.

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，这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，而我却在等你。